擘大眼迎接晨曦，迎接呢一天。气温21度。由而家一路有个半钟头去到六点半嘅时间，同你共度星期二嘅早上。开始节目有吕方《老情歌》。 我只想唱这一首老情歌，让回忆再涌满心头。当时光飞逝，已不知秋冬，这是我唯一的线索。人说情歌总是老的好，走遍天涯海角忘不了。我说情人却是老的好，曾经沧海桑田分想唱这一首老情歌，愿歌声飞到你左右。虽然你不能和我长相守，但求你永远在心中。 开始我嚟清晨爽利，有吕方嘅老情歌，好突然间谂起就系做咗爸爸嘅吕方，如果对女女唱呢个歌曲嘅时候，啊临瞓啦，或者系平时要暗佢瞓觉，唱啲催眠曲咧，就一定咧系好容易入睡，因为啲歌太舒服，令你好似系好 整个人好轻嗰种感觉。如果企喺度咧，就好似踩喺一堆浮泥啊。瞓喺度嘅时候，轻飘飘嘅感觉，容易入睡。原因系女方嘅声又好好听啦，把声初出到嘅时候咧，嗰时嘅感觉系啊，靓到好透明嗰种感觉。而每一粒音咧都唱得非常之好，又加埋佢个情感吓，即系有啲人咧天生出嚟咧唱歌，再加少少情感咧就已经系好到不得了。咁希望女方都 keep 住佢，其实有把咁靓嘅声音，去继续为佢嘅歌迷献唱好多靓歌曲。老情歌之后时间五点搭三啊，早晨啊，今日咧天气同寻日都差不多，今日咧就。东北季候风是正是影响华南，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东北季候风就是在今日和明天这两日都是继续影响华南，而一股季候风的补充会在星期四抵达广东沿岸，并且在随后的一两日被一股偏东气流取代，预料有一道冷风会在下周初横过华南沿岸，该区显著转凉和有几阵雨。今天的天气预测是渐转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概26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在未来几日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留意了下周初显著转凉。今天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6，强度属于高。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76%。 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像朵永远不凋零的花，陪我经过那风吹雨打，看世事无常，看沧桑变化，那些为爱所付出的代价是永远都难忘的啊！所有真心的、痴心的话，永在我心中，虽然已没有他。走吧，走吧，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走吧，走吧。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挣扎，走吧，走吧，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是爱的代价。也曾黯然心碎，这是爱。

刘若英，歌曲名字很爱很爱你。佢有一套电影大家都好熟悉嘅，因为都有我哋香港嘅红嘅呢位艺人刘德华，当年佢哋合作《天下无贼》，睇翻啲卡士咧都好强劲嘅，有刘若英同埋刘德华啦，葛优、黄宝强、李冰冰同埋张涵予，而导演就系冯小刚。呢首系近期华仔嘅新歌，又弹起心爱的土琵琶。 水面上湖光里，小船儿轻轻荡，有一个老爷爷笑着摇船桨，一面游一面讲遥远的风浪，有首歌缓缓唱，随着风远扬。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灰色的末日就要来到，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 刘德华近年都在内地发展的机会多，他的歌曲又弹起心爱的土琵琶。 我是周兆祥，早晨大家好。每一天我起身都非常感恩，因为我知道今天我又可以运用我的才能，用我的爱心令到这个世界更加多平安，大家更加幸福，令到这个地球更加好环境。今天呢，我一定会很开心地做好每一件事，祝福每一个我遇到的人。我希望大家都清晨爽利啦。我是周兆祥。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曾经出任美国前总统特朗普首席策略师的班农，就藐视国会罪名到联邦调查局自首，其后被带上法庭，他暂时无需答辩，

屯門及元朗，香港電台第五台， 聯合廣播。全新節目盤點政策，向大家講解施政報告重點，以及十三個政策局過去四年的工作。主持黃永、李欣君。今集嘉賓繼續請嚟政務司司長李家超。 自由不等於你個人的自由凌駕他人的自由，其實越在法律之下進行的自由，越讓我們有更多自由的空間。 11月17日星期三晚上8點，港台電視31。 人人生而平等， 即使彼此的性倾向或者性别认同不一样，都应该享有相同的机会，得到平等的待遇。 不同性倾向和跨性别人士都不应该受到歧视， 多些包容，互相尊重，彼此融洽相处。 不歧视，多包容，平等对待不同性倾向及跨性别人士。 我自己我覺得冇一個演出係百分之一百完美嘅，始終係現場 live， 你一定會出好多意外。我自己有時候會覺得話，今場我覺得我自己做得好啲，係因為個意外少啲。始終舞台呢個可能就係佢吸引我哋繼續喺嗰度跳舞嘅原因。 唔該曬，即將演出經典作品《九歌》嘅香港舞蹈團首席舞蹈員黃磊，星期五晚九點第五台， 鍾傑良主持， 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 舞台進行式。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哼啦啦哼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啦啦啦，精神送你， 早晨，早晨，欢迎你继续收听《清晨爽利》。亦都欢迎一啲朋友，可能刚刚先至起身啊，伸个懒腰先，清醒下你嘅喉咙之余，都要清醒你嘅头脑，就听一啲靓歌啦。 潇潇洒洒，悄悄夜静，无人伴我行思寂寥。丝丝点点细雨串串落下，迷离扑朔飘渺。冰冰冷冷的着微微柔黄是雾灯的苦笑。飘飘凉风轻吻浪潮。偏偏想起那次幸运回头，大会堂女邂逅。轻轻我我说笑，静静垂头，两手轻轻紧扣，分分秒秒像是停留停留，浪漫中的演奏。可惜时光不会逗留，转眼飘走。可笑是我没法没法，不想跟你同到甜蜜甜蜜片段，星雨下你在笑着我，像个小丑，台下弹奏。不再害怕，害怕，害怕分手，分手以后无奈。人渐消瘦，相爱是这样，会令我疲倦不休，无力挽留。 潇潇洒洒悄悄夜静无人伴我行是寂寥，丝丝点点细雨串串落下迷离扑朔飘渺，冰冰冷冷的烛微微柔黄是雾灯的苦笑，飘飘凉风轻吻浪潮，偏偏想起那次幸运回头大会堂里邂逅，轻轻我我说笑静静垂头，两手轻轻紧扣，分分秒秒像是停留停留浪漫中的演奏，可惜时光不会逗留，转眼飘走，可笑是我没法没法不想跟你同度甜蜜甜蜜星雨下，你在笑着我，像个小丑，台下弹奏。不再害怕，害怕，害怕分手。分手以后，无奈如旧，人渐消瘦。是这样会令我疲倦不休，无力挽留。 喜欢唱歌的人，但是又并不等于他唱歌好听。但是也有些是好唱得的人，朗朗上口，他又真的唱得好。李克勤就是其中的一个了，当初真的很喜欢唱歌，而真的走去参加歌唱比赛，就有机会入了这行。其实多些比赛呢，就真的造就了很多一些演艺人士，趁有时有些机会，譬如招考一些演艺人员又或者歌唱比赛就最容易了。就很多人呢，年轻男女呢，都最心于唱歌，是喜欢做一些表演的行业，能够有机会顺利是透过这个比赛入得到嘅话，搭一只脚入嚟嘅时候，就要好好把握同埋珍惜。当然运气都好紧要，运气加埋你嘅努力先得吓。李克勤就一路都叫做事业上嘅顺风顺水都有目，系啊，即系街道系可以即系见得到呢个情况。咁而佢，我谂最开心嘅就系佢入行之前嘅偶像，后嚟都成为自己嘅一个最佳拍档。首先是克勤的一首出色的作品之一，大会堂演奏听。他的偶像就是谭咏麟，有些时候的腔口呢两个都挺相似的，但听来呢当然就是有分别，各有千秋。 情能谁来定错对，我始终不想去追，寂寞路上如痴心，相恋也有过痛苦一对。如能从头遇见你，我始终不会后退，将伤心收于记忆中，仍没法去剪碎。情蜜已尽过去，冻好比一杯冷水，独自默默望苍天，心底里没再往昔唏嘘。迷雾已渐渐散去，过去的经已逝去，前路漫漫显得崎岖，还是要我去面对。光阴冲洗不去，来夜一生中 这一生中沉醉。寂寞潜水，这世界可有谁？逝去了的爱情，会孤单寄居。寂寞潜水，人痛心因你别去。我已不懂得哭笑，望着你身影远去。 先有听黑勤的大会堂演奏厅，而有后期刚刚来听的阿伦的《青凭谁来定错对》，一首歌同样的旋律有不同人的演绎的时候，大家可能又会见到那个高下，又或者原来哦，真的各有各的不同的演绎，可以去到一个很即出神入化的境界。咁就当然视乎就是演唱者的功力了，功力里面除了技巧之外，情感都是很重要的一环。所以当年阿伦很多情歌呢都打动我们的心灵。所以八十年代的时候真的是他的天下。近期很多的歌唱比赛出了很多新人，这位十五岁的少女姚卓菲。 手难以招架，收回去吧，相爱竟惨变做仇人吗？真可怕，难与他争拗完吗？难与他挨近一下，爱情是这么残忍吗？原来谈恋爱得不到理睬，原来谈恋爱一起不会爱，原来谈起伤害泪流下，伴侣可没存在，原来谈恋爱最多出气袋，原来我不该信会被怜爱，分手短信截图上载，想有人能知道我被爱。难怪他一直在欺诈， 爱情是这么无法讲价，原来谈恋爱等不到悔改，原来谈恋爱转一都有害，原来谈起将来论承诺伴侣可没期待，原来谈恋爱都反面拍台，原来我不该正巧被恋爱，当初短信动人是爱，一个人重温得更悲哀，难放下自量，看他如常更该离场，原谅原有原谅太多伤，原来谈恋爱需狠心放开，原来谈恋爱都必须自爱，原来要改值得我不断爱，无用怕热恋会散改，更懂爱。 透过光关斩六将就是出了来的，是透过这个歌唱比赛，就是姚卓菲啊，这位15岁的少女还在读书，要努力读书之余又开展她的歌唱事业。她的这首歌叫做《原来谈恋爱是这么一回事》。早晨早晨，清晨赏你时间还有大概8分钟到6点钟。今天就是11月16号，农历是10月12日星期二。今天天气方面，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温度大概26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在未来几日，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初咧显著转凉，请留意啦。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75%啊。 早晨，大家好，我是 Stephy 邓丽欣。每朝早一起身我都会习惯先打开个窗，呼吸一啖新鲜的空气，然之后就会倒一杯好大杯的暖水，咕一声就饮晒去，感觉咧就系将全晚留在身体里面的毒素都清除晒出嚟，感觉就非常之舒服，非常之清新嘅。然之后就开始转我早餐啦。早餐我会食啲咩咧？就会食鸡蛋啦、牛奶啦、有麦皮啦，仲会有一啲新鲜嘅生果。咁务求咧另一天嘅早晨都系非常之健康咁去度过嘅。咁我都祝大家好似我一样咁健康、咁清晨爽利。 清晨爽利，钱佩兴。 无奈我不知方向，人像晚中一般粉，美景不可永日享。船划破海浪，终于也归航。无论我多依恋你，苦于了解情况，归家愿路心却在远方。 好似吓好清凉嗰种感觉，而家唔系好冻，唔紧要嗬。洗涤你嘅心灵，清醒迎接呢一个清晨啊！ 清晨爽利，钱佩兴。 清晨，太阳伯伯用温暖轻柔嘅手臂，将大地从梦中唤醒。但系喺太阳伯伯出现之前，我钱佩兴仲有嘉宾主持钟志光、崔兆汉、雷洪德、林思维同叶君耀已经整装待发，带俾你身心康健嘅好开始。清晨爽利，钱佩兴主持，逢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就有少少嘅时间咧，就到六点钟啦。咁啊，今日礼拜二啦，一阵间喺六点后咧，就有我哋健健康康在清晨。星期二嘅嘉宾主持咧就崔兆汉博士，继续脍往怡情论养生，仲有少少嘢会同大家讲。

选民必须在投票间里面亲自填或选票，如有需要可要求票站主任在票站职员见证下代你填或选票，如有查询请致电2891-1001。 国剧周末影院呈现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精品节目《盛世华章耀香港》，觉醒年代。 前元同向陈独秀推荐周树人为新青年写文章，但是鲁迅对中国目前的现况表示十分绝望而予以拒绝。 觉醒年代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至下午1点，港台电视31播出， 节目设有中英双语字幕选择。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好，啦啦啦，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今日嘅日子咧就系11月16号。农历是10月12日星期二，11月的中旬，咁好快呢到下个月份呢就迎接呢个圣诞啦。希望呢就是大家都可以开开心心欢欣迎接呢个圣诞，跟住新年，而之后新嘅一年嘅开始，我哋通常都抱有呢个希望啊，收走唔好嘅嘢咁。咁当然呢、这个即系愿望之前，大家都要做好自己嗰个嘅准备功夫啦，一切都系嘅。喺即系如果你话唔想病，咪要 keep 住健康咯。咁而家就成日都话哒哒哒哒哒，咁你打咗未啊？咁样吓，一切一切都系希望系大家能够健康过你嘅生活。清晨爽你嘅主旨都系俾好多嗰啲健康嘅资讯大家。咁一阵间咧就有中医师嘅崔尚博士会同大家去分享一啲嘅养生之道。咁而家时间咧就6点接近12分啦。今日天气方面咧，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概26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喺未来几日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初显著转凉啦。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75%。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6，强度属于高啊。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11月16号星期二朝早呢个时候，喺钱佩卿身边嘅咧就有中大临床生化博士、浸会大学中医学博士崔兆汉。早晨，崔博士。 阿千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咁啊，上个星期咧一路就介绍咗你啲画班好友行山乐悠悠嘅文章，咁我哋亦都系更加体会到养生之道啦吓。 冇错啦。 咁啊，今集开始咧，你话啊有啲嘢执漏，即系好似我哋有时做嘢咧，做完嘢之后谂一谂，啊有冇啲嘢未完成呢？哦，原来漏咗啲乜咁样，系咪啊？ 其中一项咧就系咧要补翻啊马王堆出土嘅导引图， 系咁就喺我哋呢一个咧中医养生金句之绘画移情论养生篇里边嘅，都叫做系最后嘅两篇啦，系嘛？ 冇错啦， 嗯， 如无意外，应该就系咁噶啦。我哋咧今日就会讲翻马王堆导引图。 嗯，咁马王堆系咪就系马王堆汉墓嗰个咧？吓， 系啦， 吓，咁不如你讲多啲资料，我哋可以听多啲详细嘅情况。 嗱，呢个马王堆汉墓系中国考古学嘅重大发现嚟嘅，喺1972年到1974年， 先后进行三次的考古发掘。2016年就评为世界十大古墓稀世珍宝之一。 咁呢个墓呢，马王堆汉墓呢，喺边度㗎？ 喺湖南省长沙嘅马王堆乡。喺西汉初期长沙国丞相大侯利昌嘅家族墓地。 大侯利昌即係乜嘢？ 利昌系一个人名嚟㗎。大侯呢就系当时佢被封嘅官位。佢嘅家族墓地呢一共有三座墓㗎噃。有一号墓就是李昌的太太，二号墓就是李昌本人，三号墓就是李昌的仔。 是。 自从1951年被发现之后，一路到1972年才正式进行发掘的。出土的珍贵文物很多，有3000多件。 哇，那包括了有什么？ 包括各种的漆器、陶器、丝织品、白画，还有彩俑、乐器、兵器、印章、竹简等等的。而在一号墓更加出土了2000多年都没有腐烂的女尸。 那马王堆出土文物呢，有哪些跟绘画有关的呢？ 主要有一号墓和三号墓，它的棺木上面有 T 字形的彩绘白画。这两幅画色彩鲜艳，保持得很完整的。相信是当时葬仪入面陪葬的精繁，即是那些繁旗。我们之前其实已经介绍过的了。我哋今次主要介绍就喺出土嘅白画入边嗰啲白图啊，有好几幅嘅， 系 有道印图啦、丧服图啦、太一张行图啦、居马仪仗图、行乐图或者居马游乐图、天文气象集占图等等嘅。 咁呢个同中医养生有冇啲咩关系啦？吓， 同中医养生关系最密切嘅就莫过于呢个道印图啦。图入边咧，用彩色画了44个不同的人物，有男有女的，做出各类的道隐形态。其实呢，道隐就是古时中国人应用在传统养生、医学和宗教领域的体操术来的。它用适度的徒手肢体动作为主，通过结合行气、按摩、燕尊和全思。 嗱，呢度暂一暂停你先。全思是存在的全，思想的思。 是啦。即是结合我们的思想的了。同埋内丹。什么叫内丹呢？内丹术是道教一种重要的修炼方法，是以天人合一思想为指导，以人体做个顶炉，即是炼丹的炉，精气神这三宝做药物，而在体内凝练结丹的修行方式。 哇，即好似即我哋睇啲电影咪要做一啲灵丹妙药嘅。但呢个做法就係喺我哋体内炼丹咁嘅意思，係咪？ 係更高嘅层次呀。咁通过呢啲方法就达到强身健体同埋治病嘅效果㗎。佢强调形神俱练，内外结合，动静结合，同埋天人合一，因病施治等等呢啲原则同埋方法嘅。 你讲咧就系佢个绘图咧彩色噶，就有44个不同嘅人物咧，就做出一啲唔同嗰个形态，系咪啲好似运动嘅形态咁样样噶？ 冇错啦，其实咧嗱，呢44个彩图都表达咗咩咧？佢哋喺肢体运动方面有企立式嘅、步式嘅、坐式嘅导引，亦都有徒手导引或者使用器物嘅导引，譬如话揸支棍啊等等。仲有配合呼吸运动或者纯属肢体运动的导引，同埋大量模仿动物姿态的导引。事实上我哋现代体操入面一啲基本动作都系以呢一个导引图做蓝本㗎噃。 係啦，崔博士你就正话都俾咗我睇咗呢44个不同人物嗰啲运动型嘅姿态。哇，即个个都好似武林高手咁样喎。同埋諗返起哇，几千年嚟原来我哋中国人都咁有智慧，咁有呢个养生之道，可係咪？ 冇错啦。 咁我又想问你啦，道隐啊，同我哋嘅气功咧，又有冇关系嘅咧？ 其实有嘅，道隐同中医嘅运动养生直接有关啦，尤其是系气功保健。气功呢一个名词咧，最早系建于晋代许逊写嘅一本书《宗教证明录·气功展微》。喺呢本书之前咧，道家就称为道隐啦、套立啦、炼丹；儒家就叫做修身正心；佛家就系参禅。止观，古代嗰啲医家就称为道隐、摄生。喺古代嘅医籍入边，道隐呢个名字就比较普遍，而近代咧就多数称为气功啦。 咁传统嘅气功又系点啦？ 传统嘅气功系指通过我哋调心，咩叫调心？就系控制意识，松弛身心，调息即系呼吸深长、均匀同埋和缓， 调身，就调整身体的姿势，轻松自然地运动肢体，使到身心融为一体，气血流通全身。 哇，即是百脉都通畅，脏腑都调和，而达到呢个强身保健嘅目的，系咪咧吓？ 啊，犀利喎，展、 嗯，跟你学嘢啦， 完全正确。 嗱，咁啊，其实嗱，中医咧其实都好注重呢个运动噶嘛，有冇啲咩简单嘅理论啦吓？ 系啦，中医认为动则生阳，静生阴。 动则生阳啊？点解啦吓？ 嗱，我哋从阴阳学说嘅角度睇。这个动则生阳呢，就是指运动能够令到身体的阳气充沛，亦都是激发人体的活力。这个活力包括了我们的思维活动、脏腑功能和身体的活力、抗病能力等等。运动就可以提升人体在这几方面的功能，达到养生的效果了。 嗯，那后面那三个字了，静生阴又怎样呢？ 就是说安静啦，休养生息，可以调动人体嘅阴气。呢、这个阴气就可以理解为我哋人体发挥功能所需要嘅物质基础。 嗯， 譬如话水分啦、血液啊、津液啦，同埋入边所含有嘅营养成分啦。只要呢个阴分充沛啊，就令到人体机能咧有机会修复同埋调整。中医无论是防病、治病或者养生，都系讲求阴阳平衡噶嘛，亦都系动静结合。事实上，中医运动养生的原则是注重和强调机体内外协调统一、和谐适度和动静配合的。 啊，你讲起这里我又醒起早一排雷博士也有讲的。一路其实也有很多学说的嘛。他就说、即以前的人就是即训练一个人呢就着重了、怎样去训练他。但其实有一样东西都很重要，那个就是康复嘛。你怎样去修复这个损伤都是重要的一环。 是啊，我也有听啊那集。很精彩讲得。 是啊，这两样即是中西都有这样的看法、 不谋而合、 没错。好啦，咁啊，去到咧有呢个汤水帮补，系更加相得益彰。今日介绍咩咧？ 介绍一条刺五加补肾汤，二人量嘅， 系 呢个帮我哋养生嘅。材料有刺五加30克，合桃60克，虫草花15克。呢个虫草花可以厚下嘅， 系 无花果3粒。再讲一次啊，刺五加30克，合桃60克。松草花15克，后下的无花果3粒。 咁点样整呢？ 洗净啲材料啦，松草花就养养就得噶啦。合桃咧飞水去咗衣，无花果切成一块块啦。用6碗水，用猛火煲滚佢，收慢个火煲多一个钟左右，最后加入松草花煲多半个钟头，调味就得噶啦。 咁个功效分别有啲乜嘢？ 刺五加益气健脾，补肾安神，除痰止咳；合桃补肾温肺，润肠通便；松草花补肾益肺，止咳化痰；无花果健脾开胃，润肺利咽，润肠通便。夹埋晒呢啲材料咧，就达到补肾益肺、益气健脾嘅效果啦。 嗯，咁有啲咩小贴士俾我哋咧？ 嗱，我哋睇到呢个导引图啦，发觉咧入边咧有44个人喺度咧做紧练功嘅动作噶嘛。讲起练功。就应该好注重咧，有所谓扎马步啦。 系啊，呢、这个基本功嚟噶。 系啊，或者叫扎马啊嘛，系咪啊？ 系。 咁呢个基本功咧，令到练习嗰个人咧，能够更加熟练身体各部位嘅力量嘅配合同埋运用。 不过咁，如果你即系呢个基本功扎马咧，扎得一段时间咧，哇！即系其实成个痹晒噶，你可能又企唔稳咁样样噶嘛？点样可以令到我哋呢个扎马能够系去稳定啲？我就谂啦，会唔会有啲咩穴位咧可以帮助到呢个扎马做得更好呢？ 哇，真系越嚟越醒啊！我未讲，你已经讲咗啦。 系 我今日就系介绍两个穴位，就是脚部嘅穴位。 系 可能咧，唔单止扎马啦，平时你脚骨力唔好啊，或者咧想企好啲、行好啲咧，都可以时时按下噶噃。 啊，特别如果你系有啲工种咧，要成日企嗰啲嗬。 冇错啦。 吓、 介绍两个穴位，一个叫阳陵泉穴，一个阴陵泉穴。 嗯， 两个穴位咧都系我哋嘅膝头哥对落嘅小腿部分嘅。 系 一个喺外边，一个喺内边。 系等摸一摸先。嗱，摸膝头哥 喺外边，就是、一个落去膝头哥对落就系一个凹陷位啦。 咁跟住去翻内侧嘅时候， 内侧嗰度有另一个凹陷位啦。 其实就大家等于系相对嘅嗬。 冇错。 咁你摸到之后就一齐按，系咪咧？ 咁你每个咧都系用手指公按嘅。 嗱，我而家就做紧啦，我嘅手指公摆喺我两个膝头哥嘅外侧个位咁去按法。 系啦，可以， 系 左手做左边，右手做右边， 咁样系啦，咁一齐按到啦， 冇错。 按完之后，我又喺内侧，又系两只手指，都系用手指公，系咪啊？ 冇错， 都系咁按法。 系啦， 嗯， 其他四只手指扶住啲肌肉啦，咁啊用个手指公咧揿落去嘅个阳陵泉或者阴陵泉，揿到个酸酸胀胀，每次揿两三分钟，一日做几次都得嘅。 嗱，咁当然系各施各法啦。我头先嘅做法咧就话两个膝头哥外侧一齐做，可能有啲朋友，我逐只脚嚟到做都得， 冇错啦，冇问题。 嗯，好，咁其实做完之后咧，就话我哋企嗰个力咧都会好啲咁样嗬。 你时时勤力咁做咧，点都有啲帮助嘅。对于下肢嗰啲，譬如话酸痛啊、胀啊、攰啊，都会咧有啲效果嘅。 系咁，譬如话有时可能下肢有啲水肿嘅情况啊， 都可以改善噶。 嗯，好啊，今日唔该晒崔博士先吓。咁下一次咧都系。仲有最后嘅一集咯，吓！下一次讲咩咧？ 下一次我哋讲一个画派，就叫做岭南画派。呢个画派咧，同我哋广东人，特别系香港人啊，都会有好直接嘅关系。 嗯，详细嘅情况大家留意，听住下星期二嘅清晨爽利嘅呢个中医养生之道咯。唔该晒崔博士，下个礼拜二见吓，拜拜。 拜拜。 好好

新冠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建议批准三至到十七岁儿童以及青少年可以接种科兴疫苗，会将资料交俾卫生署联合科学委员会审视，厘定接种优先组别，亦都会交俾食物及卫生局局长考虑。家长同学校点睇呢？一阵讲下。 近年都非常流行用铸铁锅嚟到煮食，而且好多售价都唔平噶。不过消费者要留意当中嘅健康风险，因为消委会嘅测试就显示部分铸铁锅的金属释出量超出标准，其中一款更加是验出致癌重金属。添，一阵会请嚟消委会的朋友讲下他哋有咩建议。 维园年宵市场湿货摊位有55个，今日会继续公开竞投。寻日竞投的情况激烈，租出的120个摊位最高价是51,000元，打破旧年纪录。同其他较高价的单位一样，都是集中在维园的中央。和转角位为主，留意稍后的特写报道。 有研究就发现，本